一副求子精神之名啊！人慈啊，上主多谢你召集我哋嚟到聚喺呢度，去研读你喺圣经上面透过马窦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去认识你。求你都开启我哋嘅智慧，让我哋收敛心神喺以下落嚟嘅时间里面去吸收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并且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实行出来，让你的慈爱可以彰显在这个世界之上。以后下来的时间，请你派遣圣神引领我们更加认识你。以上所求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 们，固定。 咁咧就我哋今日继续讲讲廿一章咧，就系、耶稣继续。佢即係馬窦嘅記載咧，就係講緊耶穌繼續呢個準備天國嘅來臨嘅。咁大家都明白到，即係天國嘅來臨係漸進式嘅啦，唔係話即係一出就出，一去就去咁樣。咁有一張即係其實咧就唔係話好多難以解釋嘅地方，都難以明白嘅地方。但是就很多舊約的聖經的引用呢，我們可以稍微看一看。有一章裡面呢就講及記載耶穌迎進耶路撒冷，原來去耶路撒冷裡面呢有三件事蹟呢有講及的。第一個就是清潔聖殿，接著呢就助咒無花果樹，無花果即是沒有果子。跟住咧就直接向呢個權威人士作出挑戰。咁啊，權威人士當然就係嗰啲公議會嘅人啊、司祭啊、法利賽人啊、經師啊等等。嗱，點解即係向佢哋作出挑戰，或者話清潔聖殿？其實清潔聖殿都對佢講係個挑戰嘅，對嗰啲班經師、法利賽人啊係有挑戰嘅。咁因為佢哋根本又睇唔到佢哋自己所言所行，因為他們身為領袖，他們自以為是呢就是承行天主的旨意，但是實際上呢他們很多次沒有看到這個時代的徵兆。譬如說約翰來到宣講悔改的洗禮，他們不接受，其他的所謂百姓呢、平民呢甚至罪人呢去悔改接受約翰的洗禮。他們對自己這種所謂行為呢，有些可以說即是根本看不到，或者說沒有這個醒覺。另外呢，他們看到什麼呢？看到百姓對耶穌的擁戴和對耶穌的信賴。於是造成了一個現象，一個更加對他們說一個威脅，就是因為他們是權威人士，他們是領導人，這些百姓竟然接受約翰的洗禮，然後要聽耶穌所宣講的話，很多次擁護耶穌。所以在這一章裡面呢就很多地方呢就很對立地表現出來的。我們首先呢就講第一個部分，就是榮進耶路撒冷那段事蹟。我們都讀由第一節開始讀呢，讀到去第十七節，一至十一，羅什，我哋讀先。 當他們臨近耶路撒冷，來到靠近橄欖山的貝特法格時，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裡去，立時會看見一匹全塞存着的母驢和跟他在一起的驢驢，解开给我牵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他就会立刻放他们。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你们应向希翁女子说，看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温和的騎在一匹驢上，一匹母驢的小驢驅上。門徒就去照耶穌吩咐他們的作了。他們牽了母驢 和怒俱来，把外衣搭在他们的身上，扶耶稣坐在上面。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撒在路上。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可山立于达美之子，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可山立于至高之天。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轰动说：这人是谁？群众说：这是加利纳亚纳匝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圣殿，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把钱庄的桌子和买客甲子的凳子推翻，向他们说：经常记载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在圣殿内的瞎子和瘸子都来到他们跟前，他都治好了他们。司祭长和经师见了他所行的奇事，就听见了孩子们在圣殿内喊说：可山立于达美之子，就大发愤怒对耶稣说：你听见他们所说的吗？耶稣对他们说：是的，你们从未读过，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备受赞美这句话吗？于是便离开他们，走出城外，到伯特利去，在那里过夜。 大家知唔知耶稣喺伯特利做啲咩事？耶稣喺伯特利又讲咩事啫？拉撒路，后来就从嗰个富拉撒路辞职嗰个地方。咁呢度咧就讲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一路向前啦，向前行啦吓。我临近耶路撒冷，嚟到咗靠近橄榄山嘅贝特法达。咁其实去到橄榄山同耶路撒冷嗰个城咧，相距嚟讲咧，其实就唔系好远嘅啫。吓，望得到我谂最多都系几公里，吓，唔系太远嘅。我想都未去到呢度，未去到非常远，其实很近的。耶稣就叫他两个门徒，对两个门徒说：你们去对面的村庄，看到有只母驴啊，同埋一只驴仔啊，架开佢两个牵嚟啦。如果有人对你讲乜乜乜咧，你就咁讲啦。就於是咧，咁事就應即係發生咗，應驗咗先知書裏面所講嘅説話。佢話：你哋應向希翁女子話，睇下你個君王嚟到呢度溫和，咁騎喺一匹驢上，一匹冇驢嘅小驢驢上。咁呢個原咧，其實就加利亞先知第九章第九節嘅一啲記載嚟噶。咁撒加利亚先就是先知书里面嘅最后一个最后一本嘅先知书，第九章第九节。对唔住，尾二嗰个唔系最后呢、这个，尾二嗰个，即系马窦福音之前两卷书咧，第九章第九节啊。咁第九章第九節咧，佢就咁樣記載話，就預言墨西亞榮進京城嗰段啦嚇。佢話：希翁女子，你應盡量喜樂；耶路撒冷女子，你應該歡呼。點解咧？睇下你嘅君王嚟到你呢一度，佢嘅正義嘅，佢係正義嘅、勝利嘅、謙信嘅，騎喺路上。騎在驢驢上，這個就是描寫了這個就是將來的墨西亞的一個情況。當然這個標題呢就是後來就是那些 editor 加上去的啦，但是那個內容呢，由第九章那個第九節的內容呢，就是撒加利亞先知書裡面的內容來的。咁就係講及即係耶穌點樣榮進就光榮咁啦，進入到撒冷。點解話佢光榮呢？即係人哋行路去噶嘛，咁佢即係當然咧，騎馬更加英，即係英俊啦，更加威猛啦嚇。不過，不過係驢仔嚇，即係冇嘛，你冇咁 咁高級嘅嘢，即係你冇 Benz， 你咪攞個 Honda 咯，冇所謂啦，係嘛？ 咁個形容詞比較溫和嘅。 嚇？ 溫和 啊！佢係賣樓區。咁啊，騎咗啲路啦，騎各騎各咁啊，前面可能有人拉住只路入去啦嚇。咁啊，門徒就去做咗啦。咁人哋咧就見到耶穌即係群眾咧見到耶穌騎住嗰個驢入去向住耶路撒冷行咧，就當然呢班係擁護耶穌嘅人，亦都相信耶穌嘅人。不過好可惜係呢班人咧，有啲嘅信德咧仲係冇咩啊，係好堅固嘅，只係一個初步嘅對基督嘅接納認識。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其實喺後來當要審耶穌嘅時候咧。法利西人或者系啲经师啊，呢啲咁嘅法学士咧，话要钉死他，钉死他嘅时候点啊？咁嗰啲班人亦都受到煽动啦，话即系冇接纳耶稣。当然唔系话所有嘅群众系咁，但系好大部分咧都受到佢嘅煽动。咁嘅煽动之一咧，可能就信德薄弱啦，第二个咧受到威胁都唔定嘅喎，即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咁啊，呢班群眾當時佢對即係耶穌有一個信賴，有一個信開始一個接納咧，就將自己嘅外衣鋪喺路上，仲有啲人咧將樹枝抌落嚟咧，撒喺呢個路上。所以呢個我哋話聖周聖所謂聖之主人啊，我哋其實咧就係、是、再次舉行呢件事，即係紀念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事件嘅。咁嗰啲群眾啦，同埋即係啲門徒啦嚇，前行嘅前行同埋後場嘅群眾咧，都喺度叫，都喺度大聲叫何山納達美之子。咁、我哋上次都講過啦，達美之子係耶穌身為麥西亞嘅一個稱號啊，因為佢係嚟自達美族家族，因上主名嚟嘅，應該受到讚美。何山納於是高之天，又喺度讚美佢啊。呢個説話咧，其實。群眾係都係引用舊約聖經聖詠祈禱文嘅一啲説話嚟嘅，咁喺邊度咧？喺聖詠118首第26節。咁126節係點樣描寫法咧？一節咁多嘅啫嚇。奉上主之名而嚟嘅，應該受到讚頌。我哋要由上主嘅殿内祝福你哋，咁最重要就是前面个 A 嗰节啦，即系26A 啦，奉上主之名而嚟嘅应受到赞颂。咁本嚟呢一个圣咏咧，系几时唱嘅咧？系几时读嘅咧？咁庆节游行嘅时候，即系啲犹太人举行庆节啦，佢会用呢个圣咏。咁而家啲群众咧？即係可能就係、是、呢方面就係耶穌向耶路撒冷啊聖殿個方向去啦，咁而亦都體會到即係接納對耶穌嘅一種欣賞、接納、尊重等等啦，就用咗同樣嘅説話啦。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全城轟動，哇！呢、這個人係邊個？竟然啊啲人唱講出嚟，何山立於達美之子，因上主名而嚟嘅。啊，呢、這個説好重要啊，因上主名而嚟嘅嚇。咁大家咧亦都知道就係呢句説話，我哋喺彌撒裏邊先嚇，每一個你感恩仔都會用噶啦。群眾就話：啊，呢、這個就係加利納亞納撒勒嘅先知耶穌。所以當我哋界定耶穌嘅時候咧，就好多鹹頭，好多嘢可以清楚嘅。佢係加利納亞人啦，啊，加利納都太大啦，仲細啲添，納撒勒人啦嚇。咁啊，如果我哋白馬王子喺邊度㗎？我話歐太華嘅，歐太華唔得太大，係大氣文。咁即係清楚好細實。我原來我今日先發覺喎，阿 Dicky 咧咩話喺 Town Guest 做嘢，喺嗰啲唔知真定假嘅，我唔知啊。 真嘅 係真。咁你喺中國讀過嗰啲咩咩？浙江啊，蘇唔係蘇浙 工行啊嘛。 嚇，嗰個唔係寫蘇浙㗎。係 啊，係做蘇浙工行。 嚇、啊！唔係，我知道嗰度唔係寫蘇浙，好似寫浙江嘅。 佢全名係蘇江蘇浙江。 啊，咁樣唔怪得啦。我話咦，你其他咩嘢咁就呢個係界定嗰個人咧，更加清楚係邊個，因為你講耶穌嘅時候咧，太闊啦嚇。 咁耶稣就于是入咗圣殿啦，将一切喺圣殿里边嘅商人、顾客赶出去，然后将前庄嘅桌子同埋卖鸽子嘅凳子批翻。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系第一。钱庄啲即系做咩？做咩做？只有钱庄咁得意嘅圣殿里边啊！吓，奉献啫，点解有钱庄咧？吓，诶，酒门店咁咧，原因就好似中国大陆一样，吓、啊，用咩钱啊？嗰阵时 代用券 吓、啊，你用啲钱用代用券，于是嗰班代用券嘅人咧就中间收水吓。咁呢啲咁嘅做法咧，就喺圣殿里边咧，因为你要奉献。奉献你的钱是血腥钱的，不得做奉献的，所以你用换一些另外的银子。除了这个这样的过程之外呢，意义之外呢，那么这份所谓服务人士从中取见利呢，有多少不知道。另外一样东西，谁可以走去摆档，当然是权威人士给的啦，或者是个人关系啦，或者是价高者得啦，是吧，即是你给我多一点，我给你做啦。咁啊，而家啲即係嗰啲咩大陸唔係嘅，反映古代嗰啲戲一樣啊，就咁嘅情形啦。咁而賣鴿子咧，同樣啊，因為要奉獻咧，所以咧有啲咁嘅做啲嘢。本嚟呢啲嘢咧都唔係壞事，不過問題係過中裏邊咧嚇，就係、是、使到個事件咧係做壞咗。咁然後耶穌見到呢個情況咧。哇！呢、這個咩咧？佢後面好似啊，你有冇講呢度？我唔記得有冇呢度講，你變成聖殿一個賊窩嚇。咁、啊、於是耶穌就話：你將聖殿嘅商人同埋顧客，即係做生意咁啊，趕咗出去。點解咧？因為其實呢個聖殿係咩？應該點啊？係一個祈禱之所啊！佢話你哋竟然變成賊窩，即係我哋好似。做啲唔記得光嘅事，做啲黑暗嘅事，做啲破壞一啲應該要做嘅事。咁啊呢個其實同樣咧喺舊嗱呢、這個咧係人嘅弱點嚇，唔單止當時舊約耶穌時代咧呢啲咁嘅經師呢啲咁嘅司祭啊，即係利用呢啲咁嘅地方去所謂嚟講咧冇聽人發財，其實喺舊約裏邊咧一樣喎。啊、可能今日同樣都有咁嘅現象、啊、有啲人利用職權去所謂濫權啦、啊、去發財。咁喺邊度咧？喺厄斯德拉下卷13章。嗱、啊，這本書咧，通常咧係好少會睇嘅、啊、我哋都厄斯德拉。嗱、啊，邊度開始咧？本嚟咧就係、是、第八節嘅，不過我哋要使睇多啲咧，就清楚啲第六節嗰度就開始啦嚇。但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即係講阿斯德拉啦，不曾在耶路撒冷，因為喺巴比倫王阿塔薛西斯32年咧，我已經翻到君王嗰度，滿咗一個時期以後咧，我又求得咗君王准許翻咗去耶路撒冷。呢、這個時候我先將法國出厄勒雅史布為托比雅所行的壞事，為他在天主聖殿的庭院裏面準備了一間很大的倉房，我感覺十分難受，立即將托比雅的一切器皿拋出倉房以外，下命清潔那個倉房，將天主聖殿的器具、供物同埋乳香仍然放喺嗰度。啊，呢啲嘢唔屬於聖殿嘅，啊，有所謂涉聖嘅現象。咁所以咧就完全將呢啲嘢掉出去，要將聖殿咧回復原來嘅面貌，使佢成為一個祈禱嘅地方。咁呢個舊約咧，亦都記載咧，個釋迦拉嘅記載咧，係反映出咧，即係當時嘅人，即係用一個聖殿咧嚟到做啲唔好嘅事。咁就耶穌咧繼續即係講咗呢樣嘢之後咧，就話啦，經常記載我殿應該成為祈禱 之所，你经常是贼窝。那么祈祷之所，圣殿怎样成为祈祷之所呢？是不是耶稣自己说的呢？是不是犹太人自己怎样决定的呢？其实在旧约时代呢，是有一个传统，也都是先知曾经清楚讲过的。咁我哋睇下呢个意义咧，就系《以撒以亚先知书》56:7，第七节就话：我要领他们上我嘅圣山，使佢哋喺我祈祷嘅殿里边欢乐。佢哋嘅全燔祭同埋牺牲喺我嘅祭坛上咧，要蒙受悦纳，因为我嘅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圣殿就是跟上主交往的地方，献祭的地方。